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天气朝早是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即系东隧去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反方向咧，东隧去港岛咧，而家车龙咧就排到接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都有车龙啊，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入翻去将军澳车多，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北港路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喂 ，M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刚啊，农历新年梗系同一家人一齐包饺子，包完仲可以食。 我系超 B 啊，新年梗系帮屋企人拣定靓衫喺屋企等大家嚟拜年啦、 啊。我系 Mimi 罗敏庄啊，我今年会同个女布置好屋企，连定靓挥春。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日嘅开幕式同20日嘅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两水洞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岳的部队成功伏击敌军，仲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就是这样，我军40军120师亦都同南朝鲜军第一师打起上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跳绳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在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雄。 I King John Shosterong, RTHK Ko Samudaya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哎 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升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教授， 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希望嗱，即系我哋而家都见到，譬如话系睇到十二岁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当时系开始打伏必泰嘅时候，佢哋都嗰个接种嗰个嘅率都唔错嘅，都即系七成多以上嘅。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接种率咧，可以喺呢个嘅五岁至十一岁嗰度，我哋会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长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如果有科兴嘅话，我哋会唔会可以有另外一个嘅选择咧，就系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个嘅选择之后咧，真系希望嗰个接种率真系100%，如果唔得嘅话，都至少九成以上啦。咁细佬哥亦都希望可以达到呢个咁嘅接种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首歌点做？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 大年初一，虎年快乐喂！ 恭喜发财， 嚟了啦，同大家开年啦！ 开年唔系初三先开年嘅咩？ 唔知啊，总之今日农历新年大年初一， 提早开年喎、 啊。系啊，梗系嚟啲 同大家拜年啊嘛！ 系啊，拜年啊，你啊！系啊，又放啲烟花俾大家睇下。而家唔知咁你有冇啊？我哋 好喜庆啊！ 系啊，平时我真系恭喜你嗰啲烟花喺度嚟噶。嚟啊嚟啊！ 系咪嗰只舞狮咧？通常要去咬棵生菜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喺门口度应该吊翻棵生菜。 你又摸落舞狮啊！呢、這个完全系我做节目嘅传统嚟噶，由以前传落嚟，唔单止净系有呢、這个呢啲舞龙舞狮同埋烟花，最 紧 要 咩 啊？嗱，我上一年系咩年啊？上一年系 牛年 啦，牛 年啊嘛， 系啦，我哋要 有埋个生肖嗰啲啊， 我哋有一个送牛迎虎嘅仪式啊。 OK， 嚟 呢个时候，我哋首先又请一班嘅牛咧出嚟，我哋就送走佢哋啦，好，送走啲牛咯。 大自然之声。哇，好多只喎，翻新界啊！ 啲牛翻去新界咯，走晒咯。咁啊，啲唔好嘅嘢就 走啊，走晒啦。 新一年啲人成日都讲今年食个虎字啊嘛， 即系 虎虎生威啊，猛虎啊，唔知咩啊， 猛 龙特警嗰啲啊， 系啊，龙精虎猛啊， 系啊， 咁样啦， 系啦，边边有力啊，好似虎边咁啊。所以我哋迎接虎年啊，俾啲气势嚟啦。 哇，精神啊，好威猛啊， 哇，好多老虎啊， 哇放埋你咁滞啊， 咬咬死人啊， OK 仲有好多隻啊， 好， 有几隻， 好 OK， 好多隻老虎啊，应该大家今年个身体呢 就好似啲老虎咁样啊，好强壮啦 ，OK。 龙精虎猛啊， 好嘢， 好嘢， 嚟我哋仪式完噶啦嘛，礼成噶啦嘛， 礼成， 唔该晒师傅方面切够乳猪先啦。 哦，咁多分可以埋嗰边，我哋有啲嘢食准备咗俾大家。 OK， 礼成。呢、這个嘅 好啊好啊， 呢、這个农历新年嘅习俗，应该以前做Give Me Five 嘅时候开始嘅、 哦 okay。 有一年唔记得同Eric。即系唔知讲起就话喺节目里面做嗰种做呢啲咁嘅仪式啊，不如咁样玩啦咁样。咁、 okay, okay、 你大年初一开麦咁，你都系嗰啲意头嘢啊嘛。 系啊，即系大家精精神神咁样啦、啊。 所以每年即系一路整起咗，一路摆喺度，咁多年都有玩。就算嗰时嚟到骚动同阿琼嗰时都有玩过一次，啲、 嗯、 有晒嗰啲嘢。 即系你齐晒十二生肖喺入边嘅。 每年再 mix 咯。 OK， 因 为 okay, okay 对上一次虎年嘅时候，我未入嚟做嘛，所以未有嗰啲。 咁龙 需要再搵咯， 龙系点叫噶？ 龙都未经历过，好似鼠牛虎兔龙， 后年啦、 啊，后年啦、 啊啊。 如果仲喺度做嘅话，可能有一啲暴龙啊，我唔知道啊。 速龙啊， 速龙啊， 速龙系点噶？ 速龙系点样？ 唔知道啊，睇侏罗纪公园 系啊，暴龙嗰啲咁样。咁所以就有呢个咁嘅仪式嘅。 系， 咁我都谂咗好耐，今日大年初一嘅头半都同大家即系点样度过好咧？咁因为今日我哋都会继续有嘉宾嘅，一阵六点到七点就会有曾比特。 冇错， 系啊， 有佢嘅新歌啊，新年快乐啊！ 虽然唔系农历新年，即系唔系好关完全关事，唔系啲喜庆嘢嚟嘅。 但系食个名啊， 食个名攞个意头啦，咁样一阵六点钟我又会出现啦。 系， 咁啊，所以有另一个传统嘅，今年都冇乜地方玩到啊，因为节目度咁啊，唯有我哋两个自己玩，我觉得 好啊， 就呢、是、个 玩咩啊？哇哇哇哇！诶，签筒嚟， 求签啊！呢个活动啊， 你好多道具收埋，喂，真嘢嚟噶， 真嘢嚟噶，你冇见过啊？呢、這个 冇啊，我以为你求其搵个桶装埋啲雪糕、雪条棍咁样就算噶咯。 又讲少历史咧，又系、又系以前嘅传统传落嚟。Give me five， 我入去之前咧。Eric 天然同埋 Dixon 嗰陣時已經會農曆新年，因為我哋嗰陣時 Give Me Five 會講鬼故嘛。 OK, okay。 因為農曆新年冇理由講鬼故，咁所以期間限定嗰陣時就會幫聽眾求籤嚟封煙入嚟。咁、當然就用我哋嘅方法解讀啦。 係係係。 咁後屘嚟到騷動音樂之後，點樣延續上年我哋就撞正係我真係恭喜你啊！咁、我哋就打俾啲 歌手 上榜嗰啲， 就幫佢求籤。 我最記得幫陳海榮求嗰個籤啊！ 正喎、 佢個籤文我唔記得。实际系乜嘢？总之佢话系要十三。 哦 ，OK OK， 唔系签嗰个 number 十三，而系个签文里面好似系有十三呢个 content。 哦 ，OK， 我哋就话哦咁得啦，你新一年要旺好简单嘅啫，整个十三个字嘅歌名咧就 fit 噶啦咁。 佢有冇啊？冇， 都系 唔听话， 唔听话啦。 如果佢听话，而家成绩好。听埋话就更好， 而家好好噶啦嘛。 呢啲咧通常都系嗰啲师傅马后炮就会咁讲啊。 本身你啊运气好好噶啦，听埋话你就更加好啊。 系啊， 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决定就唔搞封烟啦，因为时间就比较紧迫啦。 系， 咁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各自为对方抽啊。 嚟啊嚟啊嚟啊！ 你想为收到音乐定为港台抽啊？ 为自己抽算啦。 为自己啊？你想？ 我冇咁大压力啦，做埋啲嘢。 为我仲谂住为对方抽添。 有啲为个台抽嗰啲有专人去做噶啦，我哋呢啲卒仔做翻自己份内事。 不如你帮我抽啊！平时嗰啲、 啊， 平时我哋电话啲 game 都系你帮我抽嘅、 喂，点样噶？要一路熬到支签自己变一支出嚟， 咁你可以斜少少，同埋你可以拎开少少，唔使咁重。 你有冇话求咩嘢先？ 我想求事业啊，唔该。系，你可以拎开少少，同埋斜少少，等佢跌一支出嚟。 好狠阵喎，师兄，我打平咁滞咯。 系咯，咁你都要有翻。 哇，跌咗两支， 边支跌落跌出嚟先啊？你又攞嗰支。 应该是呢支嘅。 咁你就可以攞本嘢睇下个 number， 望下呢一支签究竟系咩？ 91啊！ 嗱，老实讲，我就接受到，无论系上中定系下，我都知道。91， 九十一， 好想知 喎。睇下先，哇， 系啊， 你呢本嘢流传咗好多 好耐噶啦。呢、這个黄大仙签啊，91签。 九十一签，哇，上上签嚟嘅， 即系哇，点啊？点啊？碌正， 劲、 啊！果然揾你抽系啱数，你帮我抽 解毒啊！ 我哋不嬲都用自己方法解嘅。 禅宫月殿桂飘香，唔识啦。跟住后边呢字好深， 叫你读多啲书噶啦。 你读啊，你读啊。 嗱，九十一签上上零签嚟嘅， 有 一个叫月理 常，月理常我啊， 月理常系啦。禅宫月殿住飘香，玉 住咩？唔系贵咩？ 柱啊 柱啊 柱啊， 柱嚟嘅， 即系我睇上网上， 我以为系桂花个桂字， 佢、 哦、 一条柱嘅柱啊，网上面嗰个就、 哦、OK OK OK， 玉箧啊，玉箧即系一个箧个箧，玉箧 系真系读箧啊， 箧汁个 friend OK， 玉箧团圆万里光，绿水三山归镜里。或者女是吗 是啦我这里写女咯。 女哦咁女可能是因为要简单点。 无下一片挂穷苍。哇好犀利啊。 好像很劲喎、 啊。哇咦佢入面嗰啲先机全部都好嘢嚟喎。即係病即愈有病就即刻好返啦。获大财、 啊、 家宅喎、 啊。咩都好、啊。 鞋枪锤。 好劲喎佢话。 好劲喎。 佢呢度佢嘅知识呢即係类似係讲求得此签者凡事如意吉祥毫无阻滞喎、啊。 好紧要呢几句好紧要我讲埋俾你听就係贵子胎婚姻合无阻碍。 咩呀咩呀 即 係 呢 咩呀咩呀 婚姻啊一拍即合。 你有至得 㗎。如果生小朋友唔係帮你求嘅咩帮你求㗎嘛。帮 我求㗎 嘛。如果生小朋友呢就即刻能够得到一个贵子啊富贫子贵啊。 哇。 冇任何嘅障碍啦。 好劲啊。 喂諗去啦快啲今年嗱边一个呢我同咁多听众讲啦边一个争段好姻缘今年搵波城呢就一定旺啊。 你嗰无障碍系咪 最好逼埋佢今年即刻结婚 超 即刻生埋仔。咁就 perfect 啦。讲一次啦，讲一次啦。 咁嗰个嫦娥系咪就系我要揾嗰个人啊？ 系啊， 月女嫦娥，即系我要揾一个喺月光里边嘅嫦娥，要揾到个嫦娥咁嘅人。咁要去边度可以去嗰个月女咧？ 月女唔知啊， 唔知谂唔到喺边度。 自己去广播度等啊，大家广播度门口撞啊，波成啊，你话我就系你要揾嘅人啦。我就系阿嫦娥咁样，咁啊发大达啦！ 掂啊，你果然帮我抽嘢系 O K 喎， 系咪啊？系咪啊？ 即系有时咧，唔系话啲乜嘢做人，系会有迷信嘅。 点解我唔帮自己抽咧？真系好嬲！ 你知道啦，你帮自己抽都未必有咁嘅效果。 好嬲啊！ 因为我哋成日都有嗰个理论噶嘛，你唔好彩嘅时候帮人抽任何嘢咧，你可能会觉得啊，个人唔好彩抽啲嘢都唔好啦，系错噶。因为你唔好彩，所以人哋会攞走埋你啲好啊。 哎呀， 啊，好似好衰咁，要攞咗。哇，上次、哎、好似喺度玩咗呢个环节咁耐都未试过。 你冇试过上次，我就系你嘅贵人啊嘛。 喂，谢住啊，大哥，不哥，谢住、啊。 嗱，到你帮我啦，到你帮我求啦，哎， 好啦，阿斌头先帮我抽咗个91,000啊，上上签， 我唔求事业啦，我求呢、這个家宅同埋呢个身体嘅健康 ，OK， 会唔会新一年我真系好运到，我唔会豪俾你咧？ 拜托你啊，真系唔好抽得衰啊，大佬， 家宅 事关重大啊，连累我全家啊！ 好，攞本嘢嚟望下先。 好惊啊，大佬！ 我 真系好惊。 你 我真系唔知道你抽咗啲乜。 我谂住望咗系咩先。 啊， 狮子座嗱，我咧就已经帮阿斌咧抽咗 第几啊 签啦。呢一签咧，佢一路都冇写系上中定系下。诶，揾到啦，54签。 54位嚟，你等我自己嚟，你等我睇下先。 中平 OK 啦 ，OK 啦，稳稳阵阵啦。 唔系下嗰啲 啦。最紧要唔好下啫，我觉得。 中平啦，佢嗰个签咧就系庄周梦蝶， 嗯 ，OK， 庄周梦蝶我中意， 系啦，咁啊，庄子唔知咩面啊，成蝶梦，翩翩飞入百花槽，天香采得归来后，犹在高床暖枕妆，即系话咧，你发梦啫。一切美好嘅嘢都系你瞓紧觉， 系 发梦哇，好好啊， 惨啊！ 呢个咪就系讲啦，你变咗蝴蝶，哇，飞入花丛好开心啊！但系瞓醒之后仍然都系喺高床眠枕当中嘅。 即系我好中意庄周梦蝶呢个古仔，你知呢个古仔讲咩？ 讲咩？ 就系庄周发梦见自己系一只蝴蝶啊！到佢醒嘅时候，佢唔知道自己到底系只蝴蝶啊，定佢个人系庄周啊？咁即系都好 啊，有得发下梦啦，系咪啊？ 但系你瞓醒之后会快啲嘅， 会梦醒了咯。 如果好彩，都唔系叫好彩。如果你姓周，你应该改个英文名叫阿 John 啊 ，John 周。 OK，John 周。 冇啊，我觉得都同我个人有啲似啊，浑浑噩噩咁啊。 佢话你平常咯啲嘢，嗱财就难得噶啦。宅就平常，谋望是谨慎良，即系要小心啲。问六甲都冇伤嘅 ，OK。咁啊，蚕与蓄亦无妨，唔知点解啦，是但啦。行未到，分莫同啊，病可愈啊，待时汤，完全唔知点解。总之 即系 正常啦， 平平稳稳啦。 主要讲财富呢啲嘢咧，今年有少少微财运，但系左手嚟右手去，即系叫你唔好放咁多金啊。 哎呀，但系我觉得呢个似我上年嘅状态多啲、啊。 但系咧，头先讲个家宅，佢就讲常常欢乐而你可以助家人嘅运势，即系你一般般，但可能你老婆嘅运势今年好啊。 咦，咁啊真系好似我上年嘅运势。 系啊，即系延续到啊。 唔得啦，我要去阿车公嗰度。转个风车逆向咁转，转一转啲运转好啲啊！ 得唔得？觉得好唔好啊 ？OK 啦 ，OK 啦，唔系下都 OK 啦。我觉得做人最紧要简简单单、平平安安啦。 你使唔使帮苏栋抽一个？你咁好运，抽到个，帮我哋苏栋音乐 力、啊， 虎年抽埋究竟系点？ 死喺我手上、啊， 你谂住苏栋音乐 断送喺我手上点算啊，大佬？ 今日大年初一，究竟之后仲有冇得做啊？睇你啦。 好唔努力、啊， 我哋有呢个黄大仙求签筒交。俾我哋最好运嘅宾臣。 重要咧，通常我抽亲上上之后咧，就会一定出下啲。 诶，几多号签啊？嗱，我哋坦白嘅， 25号。 25号签，咦，我有印象 啊！即刻揭一揭先，25号啊！ 哎呀， 25号， 正喎、啊，上吉喎、 啊。我睇错咗隔篱，哇，吓死我！我睇咗24下。 收 呀！25号彩上吉， 上吉零签啊 ！OK， 朱红冇登基啊！ OK， 睇下先。群山扰扰朝中岳， 有 此 为 神。点解我好开头 少少字 是但啦吓？ 系啊，为神。 继续啊， 列 咩班？ 知咩班？唔识读，对唔住。孔立两行齐整肃，自居此地岂无欢啊？即系点解啊？ 我哋 步步高升， 直接睇睇嗰啲先机啦，我比较容易啲。 即系其实好简单，我哋自己用自己解法啫。哇，喺群山当中咧，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都仲企到个位，好似嗰啲神子咧 都有个 企喺度嘅。知唔知点解？因为 点解啊？ 都冇乜咩音乐节目啦嘛。 喂，明第一句好啱啊！命与你求必应啊！喂，掂、啦， 紧要啦， 播过你今年出名啦，即系会。 诶、唔系呢个节目咧、 啊。喂，你记得出咗名要翻嚟探下小弟啊！ 节目好啊，大家好啊嘛， 咁计啦，咁计。 我哋好啊，大家听都好嘛。 病如医，药有灵啊，即系我哋主持有边个身体唔好咧，都应该系会好好快好翻嘅。 我哋嘅节目都好似药物咁样样，即系咧 治愈大家， 治愈大家系啦啲嘢。大家咩唔舒服，听下苏东音乐，咁啊 fit 噶啦。听我哋仲可以，如果你想结婚听我哋节目咧，可以订婚噶啦。 系婚可定啊！ 系啦，仲想生仔听苏栋音乐咧，就生男仔噶啦。 生男系想生仔嗰啲就听住胎教呢啲叫做，知唔知啊？ 总之啊，事事顺意啦，苏栋音乐咁啊，大家都起码放心住。如果真系好似你求到嘅上吉咁，大家仲有得听咯。 嗱，我要强调一样嘢，我哋系唔鼓吹大家迷信嘅。 系啊，都系嗰句，信真有不信真无，攞个意头啦， 攞个意头啫。 系啊，咁啊，攞个意头嚟讲啊，梗系继续喜庆啦，系咪先？哇，讲个声都沙啊，大佬！啲人话咧年初一翻咩工，我都好同意，嗌到咁样，俾我透透先，饮啖水，一阵翻嚟继续苏动音乐。 Hey!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乐声。共欢宴。

听住 Yako 呢一首 Under Sea， 你会听到啱啱两个 drop 都会有唔同嘅方式去处理嘅。第一个 drop 就系一啲真系 dubstep 啲嘅，而第二个就系 drum and bass 多啲嘅。预告下下个星期佢都会出现喺骚动音乐同我哋介绍下，包括佢过去几年嘅一个叫做 DJ 或者系玩呢个电子音乐嘅生涯，同时都会介绍呢一首佢最新嘅歌叫做 Under Sea， 佢叫做 Yako。呢首歌嘅三个 drop 都系唔同嘅处理，又听下嚟紧呢一个 drop 佢又会用咩方法去做啦。平时应该是星期五的 EDM Friday Mix 才会听到的，但今天大年初一，那当然缝一缝机整些正一点和大家听一下啦。跟着这一首都挺好缝的，虽然它是偏向一些 melodic 的 dubstep 啦，其实这些歌的出现都开心，就希望新的一年呢香港的音乐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类型出现。接着下来有 XT 和 Capitime 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 Cloud Nine。 可以預測到會越嚟越多唔同嘅類型音樂出現嘅，因為越嚟越多嘅 producer artist 出現啦。除啱啱嘅 Yako、XT Capital 之外 ，JN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 JNY on the beat。 這刻得起跟我去入定，合集合眼是最終長命，喧嚣之中只愛上寂靜。以這放鬆感覺似發力，就我這陌生的神經靈，靈魂之內皮肉之外恬靜。隨著你忘掉一呼一吸過程，潛入深海攀登盡領，然後達成不知不覺飄醒，隨意的出竅無人對照，為城內悲傷的格調，有當一刻的奧妙，暫時讓你淡然將抑鬱放開了，就息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氣與鈔票，也不如這秒鐘來數數心跳。 嚟緊呢張專輯佢都預告過，佢會揾唔同 artist feature。而家派紧台呢首 feature 嘅朋友就有林家谦。 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蝙蝠在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通话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 Beast featuring 林家谦的《灵魂出窍》练习曲。到今日真系新嘅一年啊，即系农历计埋啦，都已经开始咗啦。换言之，大家都可以期待今年乐坛究竟会有啲咩嘅新气象出现呢？呢三位啦，上年出道咧都有几好嘅成绩，究竟新嘅一年会点？我哋可以期待佢哋系 Pixel。 见过世界很大，处处清空，刻上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放到高楼大厦我也跌。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由，自在是活着意义。想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Let go， 一 来来回回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我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冇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换尽意义。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了事。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凝望着，不一生处处滴着汗，你却阵痛不想心安，可以爱意志期待天光。 You gotta lean on me， 但大高楼大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 他的名字是 Pixel 啊。 脱去绷紧诚意，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藐视。 Just lean on me， 他们新一年的对手是强劲啊，因为都有新的团体出现。他们名字是 Cola。Hold your breath。 似钻石空气翻滚，滴着汗物摘下每个眼神，似我地亮丽地叫你沸腾。 Cola 嘅 partner 作品 Call My Name。跟住落嚟呢位嘅朋友，2021年咧，《狂人日记》、《沙之气》、《人类群星》、《闪耀时》等等呢个系列啦。嚟到2022年第一首推出嘅作品被称为间奏曲啊，系为新一个开始做嘅准备。佢系刘应婷。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因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摸上求神，问问镜中。 在会上针锋相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各方冷静，加紧展开外交努力，不做刺激局势紧张、炒作渲染危机的事。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咧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爱民村；咁啊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反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去油麗村。另外啦，將軍澳隧道咧就比較車多少少啊，來回方向都係車多嘅。咁將軍澳隧道入將軍澳咧，龍尾接近麗港城；咁反方向出九龍咧，而家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 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到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另外喺新界咧，西贡公路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喺新界和义合道入翻梨木树方向，近住邓兆坚男女童军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咁最后提乘搭富裕小轮嘅朋友啦，受到风浪较大影响咧，来回屯门同埋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都系沙罗湾不停大澳嘅。食安仔提你啦，出街食饭嘅时候咧，酱汁令上系会健康得多嘅。咁最后祝到大家多一次啦，路路畅通，身体健康。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啦。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二台祝你一家 虎虎生威。 呢个话说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怡，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虎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MC 张千富，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梗系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 人生， 跳绳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在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跳下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雄。 I King John Shosterong RTHK Go Samudaya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以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文兴精心准备了饭菜，但是李一鸣不明白为什么文兴对他这么好。文兴就承认，原来自细就喜欢他，所以才跟他考埋同一间大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漠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 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今日新蒸头咁开心，不如贺贺佢，攞呢一位嘉宾嗰句嚟做挥春咧。 好啊，我哋用佢个英文名食落去，呢、這个意头非常之好嘅，听住咯。 Mike 江 上门， 哦，原来你想食米江上门。 好正啊！呢件事， 呢个红色啊， 非常 哇，好红啊！ 用黄色底、红色纸同埋金色字写俾阿 Mike 啊，今日呢一卷， 哇，好正，好中意，好中意， 祝你大红大紫啊！ 系啊，好似今日着嗰件衫咁紫色啊！Yeah, 大紅大紫， 開心開心開心， 係啊！呢、這、一個即係農曆新年，咁我哋都想寫翻啲好似食到落去個揮春度嗰啲咁嗰啲咧。咁啊，米缸常滿呢個都有啲人會咁樣捉嘅，即係 好啊！ 係啦，即係 我第一次聽波呢、這個真 係，係即係代表即係你個米缸裏面咩都有，即係啲 唔使愁啊， 唔使愁噶嘛！即係以前啲人可能佢哋真係比較着重我有冇飯開，咁米缸常滿意頭好，即係長期有飯食啊。咁樣開開心心，即係家境好，你先會米缸常滿咁嘅意思。 係，明明。 你又唔使擔心啦，米缸常滿呢家嘢 keep 住，應該都好多工作忙啊。新年講呢啲， 講呢啲， 係啊，真係對於曾美特嚟講，你2021年啊，即係一個新人出道之後，出咗幾首嘅作品啦，亦都喺啲唔同平台可能有機會唱歌表演到俾大家睇，同埋連埋有啲即係獎項啊等等嗰啲咁。你自己會點樣形容自己新人呢一年呢？即系而家过去咗啦。 我自己觉得新人嘅呢一年，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一年啦。咁因为自己嘅一路以嚟想做嘅，就喺上年就终于实现咗成为一个歌手啦。咁亦都系推出咗自己嘅新歌啦。咁跟住之后，慢慢喺呢一年尝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啊，去到直头有试过拍戏啦，做主持啦，呢啲其实自己一个好特别，因为一路都冇谂过有呢啲咁嘅尝试。咁所以觉得上年一个好好玩嘅一年啊。咁希望就系呢啲咁好玩嘅嘢，今年都可以继续做啦。 如果撇除唱歌嘅话，头先我有主持啦，有拍戏啦， 系 你觉得？边样难啲咧？喺你身上， 我觉得拍戏难啲， 系咪因为你一嚟个对手就系郭富城，所以先 系啊， 先难啊！ 因为我其实好紧张嗰次拍戏，即系一望就系、是、喂大佬，对手就系天王级嘅人马大佬，咁跟住之后咧又要做一啲，因为我要串佢啊，喺戏入边我要串佢啊。 你个角色系一个点样样嘅？ 我其实我一个古惑仔啦，即系小混混咁样啦。咁啊，佢总之喺个车房度啊，类似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嚟好似搵嘢咁样啦。跟住我就要串佢，跟住一串完佢之后，咁佢一个都几大粒嘅人嚟嘅。咁啊，跟住我就俾佢勾。 系， 即系我串完佢之后咧，佢唔佢就勾我。咁所以我自己都其实。几担心嘅就系、是，即系尤其是俾人勾啊嘛，咁、我咁大仔未试过俾人勾过，咁惊啲反应唔似，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好，导演啊，成成都好，都系教我点样去令到我更加容易入戏，咁所以因为我自己其实冇演戏经验咧，即系我最近都系拍 MV 嗰啲咯， 系啦，我嗰阵同导演讲，导演都好笑，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自己都几 系。 几有挑战性嘅一样嘢，真系。 咁你嗰时收到剧本咧，知唔知道你嘅对手就已经系即系大前辈郭富城啊？ 最开头系唔系好知嘅，吓、就系知会一个好前辈嘅一个人咯。咁后屘就 confirm 咗嘅时候，就系发觉原系成成，跟住 Oh my God！ 咁点样准备剧本嗱？譬如平时收到歌词已经有一个熟习嘅方法，点样准备一首歌啦？但系去到演戏一个新嘅领域，你点样去做准备嘅？你嗰阵时？ 其实我自己呢个一个咁新嘅领域啦，咁我其实系真系我唔知道用咩方向去谂好嘅，咁我就为呢一个角色去构思咗一个背景，跟住之后如果我喺一个咁样嘅背景去成长嘅话，会系点样呢？咁就慢慢去试下将自己摆得多啲喺呢件事上面咯，因为 当呢个角色就系我咁样嘅时候，可能嗰件事就会轻松啲嘅，尽量加多啲我自己嘅一个人入去咯。 嗯，但系你喺收到份剧本嘅时候，嗰份剧本系成份成个剧本，你知道晒个故仔，定还是可能你净系知道你个角色要演边一个部分咁样？ 其实大概嗰一幕嘅，即系要我出场嘅嗰一幕，我哋都会睇到嘅，即系都会知系要做啲乜嘅。但系咧就会比较，因为其实。去到真係片場去真係去拍嘅時候，可能就會多好多唔同嘅嘢要自己識得執生咯。咁、啊、所以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個幾有挑戰性嘅嘢，因為我其實唔係好識執生。 有冇話要即係事前可能問下人嘅意見，或者問啲前輩啊、身邊朋友啊，喂有冇演戲經驗啊？ 有啊，揾咗好多人去對稿啊，跟住我都打咗俾好多唔同嘅朋友去睇下，幫我可以點樣去揣摩到個角色咁樣。咁但係後屘發覺，即係其實點樣去揣摩都可以到現場，其實都。唔记得晒， 都系冇咗嗰啲，都系另一件事， 都系好惊嘅。 咁但系有冇机会可以喺片场嗰度同到即系郭富城去有啲即系私下倾偈咁样嗰啲？有冇咁嘅时间？因为即系虽然佢而家主力系拍戏，但系佢以前都会喺乐坛里边一段时间咧歌手身份。 我想，因为咧同场咧就有其他啲人喺度啦，佢哋都有同佢倾紧。但系咧，因为我嗰幕咧，我拍嗰阵咧，跟住佢就休息，跟住我休息嗰阵佢就拍，咁咧疯狂擦身而过成件事，咁所以。最后就变咗冇呢个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即系同佢倾，你估你会问佢啲咩啦？ 我会问佢啲咩啊？ 难啊！呢啲问题， 哇！呢啲真系 呢啲问题好难啊！ 我冇谂过，其实我就我因为我嗰阵想搵佢影相，我第一个我好细细个已经听你唱歌啦。我净系如果问佢，可能问佢即系以前好多即系新人嗰阵点去自处咯，我会问佢。 嗯， 因为可能以前同依家，可能其实我谂嗰件事其实。虽然会有分别，但其实我觉得都未必咁大。咁可能喺佢呢一方面，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过新人呢个阶段。咁当年佢喺新人，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进步呢？呢个都可能我会自己想问佢。 你想问呢一样会唔会系因为其实即使而家叫度过咗新人嗰年啦，但系自己都会有一啲嘅谂法，或者有一啲嘢都哎呀，咁跟住点呢？完咗新人呢一年之后，好似就游出大海，同大家一齐去竞争噶啦嘛，叫做喺个 感觉好未好。实在咁样， 即系甩咗 P 牌之后，你揸架车出去就全世界啲车，大家都系咁， 唔会让你噶啦。 系啊，即系人哋成日讲话，今年即系新人啦，就系、是、同期嘅新人就系对手咯、嗯。新人完咗之后咧，就系、是、成个乐坛嘅男歌手都系你嘅对手。 你嘅对手就系陈奕迅啦，咁 样系啦。咁啊，你嘅对手就系张敬轩啦，咁样。哇，陈柏宇嘅对，哇，心谂咁，其实呢样嘢都自己有多少少嘅压力嘅，因为咧，其实当自己嗰件事就系、是。开始慢慢想成长嘅时候，一望成件事就系、是、哇，呢个大海都系你嘅对手。咁希望就系自己会多啲嘅唔同嘅领域嘅音乐都去做多啲啦。咁等大家睇到唔同嘅面向自己，呢个压力都可以成为一个动力嘅。我自己觉得， 你觉得奖项对于你即系曾比特你本人嚟讲，你自己会点样睇啊？即系啱啱譬如新人有奖项咁样，即系一个几好嘅成绩啦。咁 奖项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因为呢样嘢其实奖就得一个啦，咁歌手又千千万万个啦，咁呢样嘢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竞争啦，咁但系用一个点嘅心态，其实我自己又冇乜太特别话想去令到点去证明自己咁样，咁当然有好嘅，咁但系冇嘅话，其实唔等于自己系一个冇价值咯，即系我会咁谂，因为平常心去面对咯，因为其实最主要我都系想将我嘅音乐分享俾大家听，咁同埋将我自己中意嘅同大家一齐去。俾人同大家一齐分享咁样咯， 通常有奖攞嗰啲都系咁讲。咁但系嚟到新一年啦，即系会唔会话好啦？即系完结咗即系新人呢一年之后，期望啦，即系展望将来喺呢一年，有冇啲音乐上嘅嘢已经开始系 plan 紧，或者可能有啲谂法都已经系实行紧嘅咁样啊？ 好似之前讲过就系、是一路自己想。写歌啦，咁啊，依家一路都去进行紧啦，咁啊，已经开始就完成咗编咗，咁啊，第一首歌即系、就是、自己嘅作品，咁啊，希望嚟紧可以将呢件事就去推出啦。不过我都明嗰、那个。 可能要好多嘅唔同方面嘅配合啦。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呢首歌我自己都幾鍾意，因為一個幾特別嘅，即係一啲比較 low-fi 啲嘅 style。咁其實自己都鍾意，都幾得意。咁所以希望可以做到囉，希望可以俾大家一齊聽囉。 咁喺騷動音樂最好就係呢，我哋唔理嗰啲出面個世界啦，我而家喺呢度淨係講音樂啦。咁所以嗰樣嘢就算推唔推出都好，因為你係已經創作咗嘛。咁所以都我哋都最鍾意就問呢啲啦。 即係好似啲朋友喺個 band 房度自己傾下，點啊？呢排有冇玩啲咩嘢咁樣？ 係啊，即係我唔使考慮出唔出啦。咁但係譬如你話有自己創作，亦都編埋。其實呢個過程你自己覺得點咧？因為去到編曲又會又有一個新嘅元素，或者一啲新嘅要求放喺裏面嘅啦嘛。 其實好玩嘅，我覺得呢樣嘢，因為咧，當你去因為平時我自己寫嘅時候咧，我會好容易就係諗一個 chord， 跟住諗條 melody。咁但係當你真係編嘅時候，其實可以好多唔同嘅嘢去話。即係可能我諗呢首歌嘅時候，我冇諗過係一個咁 low fi 嘅狀態。咁但係跟住後屘將唔同 type 嘅一個 beat 擺入去嘅時候，又覺得好多唔同嘅 feel。跟住後面再加啲唔同嘅嘢，又會另外一種 feel 嘅時候，跟住慢慢去 design 呢首歌一個點樣嘅方向。呢件事其實係一個幾有趣嘅過程，即係你可以將呢首歌擺去你自己想要嘅唔同嘅方位，可能一首歌咁樣嘅曲咁樣嘅melody， 咁擺唔同嘅嘢入去嘅時候，成個狀態可能已經好唔同。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呢一首即係你自己寫嘅有少少 low-fi 嘅作品係咪嗰種呢，即係俾人好似深宵有啲溫書嘅感覺， 即 係 溫書的妹妹 喎，溫書的妹妹嗰一種嚟嘅，定係點樣 點先叫溫書的妹妹？ 你有冇睇呢 YouTube 有一個好 hit 嘅 channel， 就係啲 low-fi music 嘅 low-fi beat 嘅， 24小時 都有個靚妹喺度溫緊書㗎嘛。 我聽過， 係啊， 都有少少似，不過我比較偏向就係你呢首是会有啲悄悄地咁样，好似今日咩都唔做，跟住之后就摊喺张 sofa 咁样，嗰种 feel 咯。 OK OK OK，但系自己系都喜爱去听一啲 low fi 嘅作品，定还是可能系写完个 melody， 可能同啲自己嘅朋友啊，或者可能自己听下歌，觉得啊呢个 low fi 嘅 style 好适合去放入去咁样。 啊，其实最开头冇唔系谂想做一个好 low fi 嘅感觉，跟住后屘就系慢慢去傾下，同啲朋友傾下，跟住就又好似個 melody 咁樣擺，好似咁樣又好啲喎，即係慢慢就變咗好 low-fi 嘅嘢啦。因為我其實我自己鍾意聽啲好 R&B， 好 groovy 啲，即係 The Weeknd 啊，尤其是係啊，因為最近出咗新碟啦，好鍾意啦呢個新碟真係，咁所以好想就係做一啲咁樣類型嘅嘢咯。咁但係後尾一路去做嘅時候就發覺呢首歌原來啱咁樣，呢首歌咁樣，其實可能每一首歌有佢既定一個方向咯，但係慢慢去創作出嚟嘅時候咧，咁就去慢慢將嗰件事去成形咯。 係，其實編個過程，你玩嘅時候係咪都幾花時間？因為就係、是、好啦，我當定一個方向，我要揾啲咩聲，又要逐個試點樣 tune， 係咪都有經歷過呢啲咁嘅階段㗎？ 都係㗎，同埋好多嘢想做即係同時喺一首歌入面好多嘢想做，咁跟住變咗咧，你好花時間係好三心兩意咯。你可能揀定馬 type， 跟住好似呢一隻又好啲，跟住好似呢一個又好啲，好多呢啲咁嘅感覺出現，好亂啊！好，我咩都好想做咁樣。 喺自己玩音樂呢個過程，即係都接觸咗幾個唔同崗位嘅事情啦。你覺得邊個崗位對你嚟講好似係比較複雜啲、難啲咁樣啊？ 我自己覺得其實，因為我係一個 chord 行先嘅人，跟住之後再諗 melody。我覺得諗個靚嘅 chord 嘅 progression 呢樣嘢係都難，即係點樣可以將嗰件事砌得靚啲咧？因為我咁樣去諗嘅時候咧，好多時會俾自己突然間兜翻翻，有啲平時自己聽開嘅歌會限制咗你自己，呢樣嘢都係一個幾有挑戰性嘅，令到你自己諗多啲唔同嘅配搭啊， 係 嗰件事。 咁喺即係諗呢啲可能個旋律啊、個 chord 嘅手法嗰啲咁樣，你係會真係喺屋企有時間坐定定嗰種啊？點話唔係㗎？即係出街行下搭下車，跟住之後突然之間到就錄低佢先咁樣。 啊，係，我成日都會突然間個靈感到，我試過有一次好搞笑嘅就係咧，我生日嗰日，跟住之後全班 friend 喺我自己個 studio 咁樣一齊去飲杯嘢、食蛋糕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突然間個腦突然間漂浮嗰啲嘢出嚟，跟住佢哋喺度傾偈，我就坐一頁邊度彈啲吉他。 跟住佢又好大声嘛，我摆喺手机度，跟住就喺度弹，跟住喺度录哒哒哒哒哒咁样，跟住就录咗佢出嚟咁样咯。 即系突然之间到嗰啲灵感嘅嘢， 跟住之后我就坐喺度，跟住匿埋喺页边咁去弹啦。跟住后边劲多啲环境声，哇点啊，好多呢啲 饮啦咁。 跟住啲 friend 嗰下以为，诶做咩啊？佢撞咗邪嘅， 撞邪啊！ 饮紧嘢噶嘛，无啦啦走去弹吉他， 整啲背景音乐嚟咁得意噶， 啊好搞笑。所以有呢一个咁样嘅感觉，一个咁样灵感突然间嚟咗，原来都几挡唔住。 系咯，我觉得都得意，即系有呢啲咁嘅经历嘅时候，你放翻自己，即使唱自己可能推出嘅作品都好啦，跟嗰样嘢都相辅相成，因为你系点样去吸收嗰啲音乐嘅时候，点样理解，你都因为参加过唔同嘅部分啊嘛。 系啊，都系一个，我觉得喺音乐上面将自己唔同嘅部分，即系咩都参与下嗰件事，就会更加理解呢件事咯。咁你就会理解呢件事多嘅时候，就会更加多唔同嘅嘢会出现咯，即系更加多唔同嘅火花咯。 sensitive 啲咯，即系对音乐嗰一样嘢会变咗。 嗯，都系嘅。 会唔会开始即系玩咗一段时间嘅时候，慢慢自己个胆开始要觉得系时候大啲啦，系时候要向公司 preach 下自己嗰啲作品啊咁样嗰啲。 我其实想噶，即系将自己一啲可能喺音乐自己创作啦，尤其是咁今年，我觉得。自己我都好多快歌同埋可能一啲跳舞歌或者一啲 groovy 嘢想做多啲。咁因为今年上年大家睇到好多慢歌㗎嘛。同埋今年如果我想嗰件事可以再俾多唔同啲嘅面向俾大家睇，咁大家就更加多啲了解我一个点样嘅一个人。咁所以今年我都係想做多啲唔同类型嘅歌。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叫应该说啊，冇任何限制，你想做啲咩？跟住就讲完之后咧，就跟住等佢哋可以翻同公司讲啦。 系啦，以上内容咧就只代表骚动意见嘅啫，并不代表嘉宾立场咁 样。我成日最中意问呢啲啊，咁样 系啦。 跑，跑得到，尽管跑。

佢咧就系凭住 Fast and Furious 里面嘅作品 See You Again 而走红嘅呢一位，又识得弹钢琴，又识得作曲，又唱得嘅一位年轻男歌手啊 ，Charlie Puth。一个比喻形容自己是一个灯仔人。这个礼拜星期榜占第十位 Charlie Puth Like Switc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垫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上门。 今日我哋即系新蒸头啦，又话 Mike 喺度嘅。咁啊，头先听我哋回顾咗自己上年新人啦，亦都今年一啲自己嘅谂法啦。咁同时亦都好快地就推出咗你2022年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歌名咧就好应节，叫新年快乐。 冇错， 馅咧就 set 啲嘅咁样。 系啦，比较 系啦， 惨情啲，一个人嘅。 系啦，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一啲东西啦，然后交俾你揭晓嘅。 好，等我估下先啦。我今次一估咧就估。得遠啲 嘅， 我就估係喺呢個作品推出之後，因為咧，我記得上次奔跑吧，其實阿 Mike 係有一個duet version 嘅版本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阿 Mike 開始係想玩一個方向，就係、是、可能佢每推出一隻作品嘅時候，除咗本身嘅編曲之外，可唔可以玩下其他嘅編曲咧？我估今次呢一個新年快樂，佢都會想推出一個咧。唔同啲版本玩唔同啲感覺嘅編曲俾自己去自肥一下， 仲可以揾郭富城啊 嘛， 哇，係咯， 咁啊正啊， 哇，係啦，準備啦， 新年輝咯咁啊，用佢 唔似啊，波成唔似，真係唔似， 誰輕輕叫我， 呢個有啲似呢個， 呢個似喎，呢個似， 因為你未聽過郭富城唱新年快樂，所以你覺得唔似啫，你聽過之後你就覺得好似噶啦。 OK， 你點啊點好啦，波成。 我想估咧，關於新年快樂嘅咧，就係、是、今次可能我今次先留意得到啊，就係、是、呢首歌咧嗰個和音上面咧，我聽得好舒服啊，即係嗰樣嘢。然後我就再聽翻上年嘅作品，譬如我不如我不是丘比特等等，其實嗰陣時都已經有一啲即係好舒服嘅一啲嘅 backing 和音去佔住一齊去唱啦。咁所以，但係因為我記得上次你講話，其實一路都有學緊唱歌啊，各樣嘢咁樣一路進步咁。我想估嘅就係、是、今次呢一首歌去處理一啲和音上面嘅時候，應該對你嚟講，今次係比上年新人嘅時候啦，應該係輕鬆咗啲嘅，因為已經儲落咗一啲經驗啦，同埋已經大概知道有個 picture 自己嘅歌究竟點樣走法啦咁樣，所以唱起上應該舒服啲嘅今次呢首歌。 嗯，好，咁我永個奔神先。 好啊，好啊， 好。 咁系咪会有两个编曲咧？其实我都唔知道。 一切都是等公司安排， 等公司安排呢、這个。但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都是一个挺好的想法，因为一个编曲可能有呢个感觉，可能跟住之后可能整，我唔知道，可能整个 duet 或者可能整一个另外一个 style 的一个编曲，其实都可以做的呢件事。咁我觉得都是一个挺特别、挺好玩的一样嘢。 但例如上次同 One Promise 的 duet version 咧，奔跑吧的 duet version 是怎样撞出嚟嘅？嗰阵时系。 因为其实那阵就是我自己因为这首歌推出了之后啦，咁我会有一个担心，就因为这首歌Eric Ellis 揀嗰阵呢，咁佢就用一个最 original 嗰个編曲啦，咁我自己一路諗嘅时候会唔会大家可能会觉得原曲会有啲爆得滞呢，或者可能吵得滞呢，咁我哋就同公司嘅同事都有諗啊，如果将佢变成一个比较 soft 啲，或者可能係另外一个人去諗呢首歌嘅话会系点样呢，咁我最后就同 One Promise 一起整咗呢一个編曲出嚟、 哦 啊、所以就咁样撞咗出嚟。咁所以如果新年快乐嘅话呢，可能撞个新年快乐喜庆版， 有啲东东茶茶咁样， 中乐版、 中乐嗰啲嘅版本 都几好嘅呢个。 有冇一啲即系未必一定系呢首歌，但系其实想可能有啲单位你都有谂过、哦、如果可以同佢合作一齐去唱一啲作品啊，咁样都几开心喎。 好多好多人想合作。如果要我拣嘅话咧，我第一个会拣小肥 嘅。OK，、哦、原因系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同小肥识啦，咁跟住但系我哋识。但系都未有機會一齊唱啊！咁但系我哋兩個都即系我哋都好欣賞對方喺音樂上面嗰、那個佢自己個狀態，因為一唱歌佢就會好 into 嗰好中意睇佢唱，好似睇佢唱歌。係咁，所以咧，我覺得同佢合作，同埋我哋兩個嘅聲質都 係咪叫係咪叫近？ 我都覺得相近嘅。咁、所以可能兩件事我哋咁樣撈埋咧，應該都幾正。 哦，我期待喎！你講起有畫面喎， 即係佢兩個你本身你唔講咧，就冇特別諗起呢一個嘅配搭，但係一諗起嗰個 feel 又好似好夾。 係啊，好係啊，所以我都一路都好想嘗試下呢、這個。 係、 幾有趣，幾有趣。 係，我不如擸寵物咁樣嗰啲， 即係將 cross sofa 嗰啲嘢嗰啲， 都係。我要問下先。 咁頭先我估嗰樣，即係今次呢首歌上面一啲嘅和音上面嘅處理啦。 嗯，其实呢我想讲呢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唱的那个和音。咁跟住今次这个呢我觉得是你估得啱的。 嗯， 即是在处理上面是容易了的。咁除了有一定的经验之外呢，同埋今次的和音那个声部我自己觉得反而都比较简单。不过有一样东西很困难的，就是因为它声部今次是向上，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向下的。今次向上的时候呢，咁下都要用真音冲上去呢，就变咗都几高音的。咁所以呢这一首歌，但我觉得出嚟个效果都几好，即系听起上去咧，除咗因为我自己其实和音都系用一个高三咁样嘅状态为主嘅，咁除咗比较容易之外，同埋我自己都偏高啫，即系我把声都偏高音嘅时候，呢样嘢会唱得舒服啲。咁今次就开正我最舒服嗰范就，所以就轻松，可能你听起上去就会比较舒服啲。 咁我想问，其实唱和音嘅时候，除咗嗰、那个即系嗰个头先讲嘅可能个音唔同之外，其实发声嘅时候会唔会都同可能你唱 main 嗰个 lead 嘅时候系有分别噶？ 我覺得其實都是要咁樣唱出嚟，但係咧，因為唱和音你就要去睇下條主音點樣唱，所以咧你係要去跟佢咯。咁所以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唱嘅時候咧，我係真係當佢主音咁唱嘅時候咧，唔係啱嘅呢樣嘢，但係咧就會好似自己冇跟到，即係冇理到成件事，即係自己唱自己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唱和音我要去都幾需要注意嘅，就係你點樣去跟住你原本嗰把聲去唱， 所以就錄咗主要嗰條聲先，然後就聽 和音嚇，就唱翻和音咁樣。 咁今次呢一首新年快樂啦，喺即係收到呢一個嘅歌詞啊、個曲啊等等嗰啲嘅時候，咁又點樣去準備咧？即係相對於準備劇本，應該呢個就你有經驗啲啦。準備一首歌係啦，即係收到詞啊，聽到個曲俾你，可能有啲個畫面等等嗰啲，你點樣準備啊？今次 呢首歌其實收到，因為其實今年咧，我有一個好宏大嘅目標， 係 唔係宏大嘅，即係我想做一啲另类啲嘅歌啦，咁但系可能因为疫情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其实可能喺快歌大家未必好多嘅心机会去接受呢样嘢，咁所以呢首歌嚟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啊，如果可以将呢首歌即系收到呢首歌嗰阵，咁我觉得食正新年啦，咁其实好多喺社会上面都仲系即系除咗一个人过节日，其实可能可以好多喺生活上面都好挣扎啦，咁可能好多 甚至冇飯開咁樣。新年對佢嚟講，可能係只不過係一個名啦。咁、所以我就將呢個心態擺喺首歌入邊，希望無論係即係好啲叫做一個人自己過日子都好啦，或者係甚至你喺好多唔同嘅情況都需要去為你嘅生計去著想嘅時候咧，咁呢首歌可能希望啦，係可以作喺呢個 moment 就令到你有一個嘅共鸣或者陪伴咯， 系、咁喺录音嘅时候，因为里边有一啲歌词可能都会讲即系祝你新年快快乐咁，即系都有个你啦。嗰、那个对象咁会唔会喺你录音嘅时候或者准备嘅时候，嗰、那个设定上面嗰、那个人物都未必一定要系讲紧可能自己中意嘅人，即系未必中意嘅女仔或者系即系另一半，可能系有其他嘅人都套咗落去咧。 我觉得系送俾每一个可能喺新年一个人过日子，或者系每一个日子都可能。好需要相伴啦嘅人啦，同埋好可能喺好多嘅时候，佢嘅心情会系受到好多唔同嘅影响，或者嗰个 moment 佢会好唔开心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总会有一啲日子，无论你系咪新年或者系日节日都好，佢可能发生过一啲嘢，咁佢都令到佢好唔开心，或者系有一啲压抑咁样。咁呢一首歌其实就系希望可以送俾大家咁样咯。 所以系咪基于呢个谂法嘅底下咧，就今次嘅 MV 同以往？有少少差別，就是少了個 keep 住出現的女主角， 係啦， 即係平時 好失落嘅， 即係 係啦，冇咗啊，係 啦，係啦，之前 keep 住都係啦，又有 Jessica 又成咁樣 ，Angela 而家就係 啦，而家就冇啦， 咁樣 都有嘅，一個女仔都靚嘅， 但係都係 就分開拍咯， 分開拍， 佢就喺台灣咁樣。咁其實呢個嘅 MV 其實導演嗰個想表達嗰樣嘢就係一個新年，可能好多人，因為尤其是依家啦，好多嘅人都會選擇去離開或者去移民咁樣。咁好多你身边嘅朋友或者身边你一路去同佢相处嘅时光，可能喺未来系自己冇咗。咁其实想藉住呢样嘢，因为嗰女仔喺台湾，即系我哋两个地方喺香港同台湾拍，可能就系想藉住呢个MV 啦，去表达一样嘢就系分隔两地咯。即系好多人其实都系嘅，即系尤其是呢个疫情啦，师姐都系嘅，即系 Jean 师姐，咁佢都系佢屋企人都喺马来西亚咁样。其实好多时大家分隔两地嗰种思念，其实真系可能就因为咁样，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令到佢哋真系冇得可以有一个见面嘅机会。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个 MV 想表达几样嘢咯。 所以就会去咗香港唔同嘅地方去行，跟住影嗰种， 但系都系一个人行。 系啊，咁啊走咗，即系拍嘅时候可能去咗大概几多个地方去拍啊？大 概。 都應該拍咗好長時間， 我諗十個到，都拍咗一日嘅， 係 啊，咁即係認識到好多香港唔同嘅街道咁樣咯， 係啊，因為嗰啲可能之前平時好少去嘅地方， 係啊， 見到係 即係唔會特登去咁啊，跟住突然間嗰個位置，咦，佢去咗啦，係佢幾靚喎咁樣。 咁但係其實對於你嚟講，你係算唔算係一個平時都會慶祝節日嘅人哋？因為你對呢樣嘢都冇乜太大感覺嘅咧。 我以前好大感覺㗎，嗰次一定要慶祝啊，咁但係後屘發覺就人越大又覺得，唉，都係一個名，都係個節日。即系都系放假咯， 你廿零岁啫， 咁 系睇法。 咁啊，同埋好多时，我觉得节日就系攞嚟叫做一个俾自己一个机会啦，同自己相爱嘅人啦，或者你嘅家人啦，去一个相聚啊。咁所以好似新年咁样就放假，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好似上年咁，我一路都好忙啊，即系好多嘢做啊，因为成为咗。歌手之後其實真係少好多時間同屋企人相處，咁今個新年其實就真係放假就當一個同屋企人去即係偷一個小嘅時間同屋企人相處。 其實屋企人嘅眼中，你過去嗰一年忙碌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音樂作品推出等等，其實佢哋一路喺你身邊，佢哋有啲咩嘅感覺？有冇擔心關心阿仔？ 佢哋好。即係佢哋都好開心，好 proud of 我嘅。咁但係佢哋都會好掛住我，因為實在太少翻屋企啦，即係太少去見面。即係可能翻到已經瞓曬咧，跟住之後佢哋起身，跟住可能見一見食個早餐，跟住走咯。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無奈咯，因為真係少咗好多機會。以前就真係成日見噶嘛，咁依家少咗，咁佢哋都覺得我好叻仔嘅。咁但係就成日都會突然間打電話，做緊咩啊？食咗飯未啊？咁樣係啦，食咗飯未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其實冇講出口，但係都知佢哋係掛住我嘅。咁就所以希望可以偷多啲時間喺呢個新年可以同佢見多啲咯。 會唔會逢大時大節嘅時候咧，即係呢排你都知幾多節日㗎啦？你话斋都有个名啦，但系阿妈通常都会打嚟，阿仔啊，你嗰日放唔放假？ 食饭啦， 系 啦， 好多时 饮茶去饮茶， 嫲嫲要见孙仔咁。 我有啊，有打俾我噶，不过真系有阵时有，即系可能我哋嘅时间会比较弹性啲咯，咁反而就未必会咁 confirm 到佢真系。一定會食到咯，咁所以或者一定會見到咁樣咯，咁所以一有機會嘅時候都已經捉緊去打俾佢嘅，我見個面咁樣咯，可以。 咁即係理唔理解你可能一路做緊嘅音樂嗰啲，會唔會都幾多個問題問你啊仔啊啊成日唱啲歌可能慘啲，咁你係咪唔開心啊？即係會唔會即係佢哋會唔會有 咁認真嘅咩？ 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可能 擔心你 了解關於你做緊嘅嘢 太入嗰首歌 又冇嘅，即係佢哋其實都。就是不停去播首歌， 幾好啊！ 就是不停，佢又冇刻意去話首歌係點，因為佢哋聽可能聽嘅歌，未必真係，可能因為我哋啲歌咧，佢哋嗰個年代咧，未必係咁樣嘅時候咧，未必係佢哋最啱聽嘅嘢嚟，但係佢都會選擇播，其實我都已經好 OK 㗎啦嚇。咁又唔會話好入手歌定點樣嘅，之後會好支持咯，真係。 唔好出咁多太慘嘅歌，如果唔係爹哋媽咪擔心啦， 擔心啊， 真係我哋以為咁啊。 仔仔唱歌成日都好傷心啊，點算啊？ 佢咪細個經歷太多嘢，我哋唔知啊。 後屘成日俾人飛啊，仔咁啊，係 啦， 咁所以有而家呢一首嘅最新快台作品《新年快樂》啦，亦都今年嘅啲作品，你话都一路有倾紧啊，亦都有自己嘅谂法，我哋都会期待究竟2022年嘅曾比特啊，究竟会有啲咩嘅嘢推出俾大家同我哋即系分享咧咁样嘅。 Yeah. 好啊，咁啊，再次多谢今日上嚟同埋祝你新年快乐啊， 威 光常满啊， 威光常满 啊，多谢发财啊， 发财 啦，拜拜， 拜拜。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如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到